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障碍，从计划到坚持，再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。设定一个计划并不困难，真正的困难在于执行计划。若你能够坚持把计划执行下去，想必就能超越绝大部分人，因为大部分人的计划最终都半途而废了。为什么那么多计划都半途而废了呢？在执行计划时，你会碰到怎样的障碍？我想从计划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来分析一下。第一，酝酿期，是计划的早期雏形阶段。这阶段最大的障碍来自内心、理性与感性的冲突。计划的目标是源自内心的，但也是有难度的。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也就不用计划了。这些需要坚持的事情通常都不好玩，而人是有惰性的，内心里其实并不愿意去做，这是我们感性的部分。但理性告诉我们，去完成这些计划对自己是有长远好处的，这就是冲突的地方。就以我自己写作的例子来看，我不是一开始就写作的，我是工作了5年后碰到了平台期，撞上了天花板，感觉颇为迷茫，于是呢就跑到网上到处看看有没有人分享些经验，找找道路，然后看到了一些大神们写的博客，分享了他们一路走过的经历，在我迷茫与灰暗的那个阶段的航行中，就像一盏灯塔指引着前进方向。于是我在想，也许我也可以开始写写东西。那时内心里出现了两个声音，一个声音说，你现在能写什么呢？有什么值得写的呢？有人看吗？而另一个声音反驳说，写好过不写，写作是一件正确的事，就算没人看，也是对自己一个时期的思考和总结。最终理性占了上风，开启了写作计划，然后注册了一个博客，想了一句签名，写下，记下，留下。第二，启动期，是计划从静止到运动的早期阶段。这阶段的最大障碍是所谓的最大静摩擦力。我们都学过初中物理，知道最大静摩擦力是大于滑动摩擦力的，也就是说，要让一个物体动起来所需要的推力比它开始运动后要大一些。这个现象放在启动一个计划上时也有类似的感觉，所以才有一句俗语叫万事开头难。还是回到我开始写作那个例子，我的第一篇博客的写作过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在租的小房间里整整写了一下午，写得很艰苦，总感觉写得不好，不满意。最后一看天都黑了，肚子也饿了，就勉勉强强地把它发了出去。发出去后的前2天，我也会经常去刷新，看看阅读量有多少，有没有人评论啊。让人失望的是啊，前一个声音的说法变成了事实，的确没什么人看，2天的点击量不到100，一条评论也没有。而且这100的阅读技术里，搞不好还有些是搜索引擎的爬虫抓取留下的。但是写完了第一篇，我终于克服了写作的最大静摩擦力，开始动了起来，一直写到了今天，这已经过去了7年。第三，执行力，是计划实现过程中最漫长的阶段。这阶段的最大障碍就是容易困倦与乏味。漫长的坚持过程期啊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很无聊乏味的。其实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，并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在想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小说、电视剧和电影的原因吧。戏中的人物经历总是更有戏剧性。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库尔特·冯内古特在一次谈话中谈及人生，他用了一组形象的类比来描述人生，我翻译过来并演绎了一下：灰姑娘、悲伤故事和真实生活的幸福曲线，详细可参见文中图。在图中你可以看到，真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大起大落，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只是在经历一些平平凡凡的琐事，也许其中有些会让你感到高兴与兴奋，有些又让你感到烦躁与郁闷，但这些琐事都不会沉淀进历史中，被人们传颂上千年，它仅仅对你自己有意义。所以呢，你明白了为什么你感觉你的坚持那么无聊、单调与乏味了吧？大多数时候，它都缺乏像灰姑娘故事曲线的戏剧性，而对抗这种过程的无聊，恰恰需要的就是故事。你看人类的历史上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多戏剧性的故事？让这些戏剧性的故事包围了我们的生活，让人们想象生活充满了戏剧性。这种想象是治疗乏味的良药，也成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动力。万维刚的一篇文章《坚持、坚持、再坚持》里也提到，故事的价值不在于真实准确， 而在于提供人生的意义。坚持，特别是长期的坚持，是需要动力的，而动力来自目标和意义，而获得目标与意义的最好方式是讲好一个故事。你看，成功的企业家会把未来的愿景包进一个美好的故事里，让自己深信不疑，然后再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，让所有相信这个故事的人聚在一起去追求这个故事，最后这个关于未来的故事就这样在现实中发生了。漫长的人生，你需要为自己讲好一个故事。第四，挫败，这不是一个阶段，而是坚持路上的一些点，正是在这些点上你遭遇了巨大的挫败感。为什么会产生挫败感？可能的原因有，一开始你就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，直到走了一段后才发现这太难了。一开始就评估清楚一个计划的难度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甚至有更高的技能与能力要求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而如果你计划的是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，这就更难准确评估了。在路上，行至中途遭遇低估的挫败感就再正常不过了。而不少人因为挫败过一两次后就会放弃了计划，有时遭遇挫败选择了放弃，这个未必就是不合适的，但这要看这个放弃的决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。遭遇挫败，你会进入一种心情与情绪的低谷，这个时候有很高的概率做出放弃的决策。而我的经验是，不要在挫败的情绪低谷期进行任何的选择与决策，可以暂时放下这个事情，等待情绪回归到正常，再重新理性的评估计划还是否该坚持。每经历一次挫败后，你还选择坚持，那么就已经收获了成长。最后总结来说，就是你为了做成一件事定了一个计划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，在酝酿、启动和执行的不同阶段都会碰到各种障碍，可能都会让你产生一种快坚持不下去了的感觉。每到此时，你都要想想清楚，哪些是真正客观的障碍，哪些是主观的退却。从坚持到持续，这是试图让现实的生活进入童话的过程，而后童话又变成了现实。本文分析了计划的执行障碍，最后我也想问问你，在你成长的路上遭遇过哪些障碍，是什么原因